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皮箱，回头看才发现走太远，空了行囊。当我们麻木了，习惯了笑着悲伤，还有谁怀念着曾经的天真模样？时光就像列车，载着我们跋涉，沿途多少错过的风光，遗憾都没来得及欣赏。回不去的昨天，是最近的远方，才明白怀念是旅客的忧伤。但愿有一天我能回到最初的地方。一路上走过有几个爱情中转站，坐在回忆里多上一晚，一颗心吹过风淋过雨变得柔软，到最后结伴的几个人都已走散。时光就像列车，回不去的昨天，是最近的远方，才明白怀念是旅客的忧伤。但愿有一天我能回到最初的地方。像列车载着我们跋涉，沿途多少错过的风光，遗憾都没来得及欣赏。回不去的昨天， 在我们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分辨一下

讯息。